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78集，权势嚣张。下，秦冉提前交卷，出来看了一下时间，也才十点。他没有回亭兰，而是转到了综合楼的小实验室开始做实验。秦冉用昨晚程俊算的反应堆实验了一下，跟他的计算不太一样。因为程俊不是物理系专业的，疏漏也多，但也给秦冉提供了一个大概思路。换了个思路，11点他把重新设定好的反应堆放在了玻璃罩内，南慧瑶的电话打过来。秦冉一边看机器上计算的数量，一边把手机搁在耳边。 冉冉，你今天去参加实验室的考核了？ 电话一通，南慧瑶的声音就仿如炸了一般。秦冉把手机拿开耳边10公分，等南慧瑶吼完了，才淡定地望着反应堆，语气漫不经心的。是啊，每年考核的名单都是定的，今年物理系也公布了一份名单，大二大三的加起来20个人。10点半，物理实验室考核出来的学长们放出来一个消息，在考场看到秦冉了。物理系女生本来就少，更别说参加实验室的考核了，共100个人，只有4个女生。秦冉又长得显眼，京大物理系本部的学长一眼就认出了她。考完之后，秦冉参加今年考核的这个消息就在物理系炸开，最后席卷了整个京大论坛。实验室从有考核到现在，没有哪个大一新生第一学期就去参加实验室的考核的。 论坛上传言你是被乌龙报的名，你，哎呀，你。 电话那头，南慧瑶抬了抬头，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秦冉。 有把握吗？ 玻璃罩内最后反应已经完成，秦冉看着旁边机器上的能量数据，比他第一次多了1倍的数据。他靠着桌子，压着嗓子笑道：“差不多吧。”与此同时，物理实验室内部，结果晚上8点左右会根据系统的显示一个个出来。在实验室一楼中间的大屏幕上，京大跟 A 大的老师正在等笔试的结果，这结果对他们来说很重要，要第一手通知学校。江院长跟周莹两人身侧都有椅子，也没有心情坐，只是看着宽大的屏幕。 周博士。 江院长拿出来一根烟，只咬在嘴里，因为物理实验室禁烟，他没有点上。 你觉得秦冉笔试能考过吗？ 周颖抿了抿唇， 他一向理论成绩好，应该能卡在40到50名过。 还是时间太匆忙了，他们都根本来不及准备什么，秦冉就去考试了。江院长也觉得秦冉能卡在40到50名过。来考试的都是全国的精英，还是大三大四经过了好几年培训的精英。秦冉一个没有经过培训的新生能卡在40到50过，已经是个逆天的成绩了。8点，中间标着物理实验室的大屏幕闪了一下，大厅里所有等着的老师立马站起来，一顺不顺地看大屏幕上的名字。大屏幕上硕大的凯字从上到下刷出来了，第41名共仪，京大197分，第42名灵随 A 大197分，第50名卓万宁大190分。从左到右是名次、姓名、学校、分数，名单一次性只刷10个。江院长跟周颖从上到下一遍遍看了好几次，都没有看到秦冉的名字。周颖的心沉下来， 可能他出乎我们意料之外，考到了40名以内。 江院长笑了一下。周颖没有说话，只是盯着刷新的屏幕。两分钟后，屏幕又刷新了一次，这一次是30到40的人。两人依旧找不到秦冉，江院长也渐渐笑不下去了。 葛院长，你们 A 大这次又要拿第一啊。 旁边一位徐家的人看向略有秃顶的中年男人。 哎呦，30到50名的有4是你们学校的啊，还有你们学校那个徐婉晨能媲美宋绿婷，听说大一就被研究院的老师收了徒弟，这次不出意外，第一名应该还是你们学校的。 A 大蝉联实验室考核第一名许久，今年3月被宋绿婷意外拿走了。 A 大也非常恼怒，12月特地找了大三的徐婉晨。徐婉晨早就被研究院博士收作徒弟，不需要参加考核，此时拿出来不过是为了挽回3月的面子。秃顶中年男人谦虚地笑笑，他目光看向江院长这边，露了个笑脸。 江院长，听说今年你们学校的新人王又来参加考核了，他参加考核的时间比宋绿婷还早，看起来今年又要创造奇迹啊。哎，我看前面两次都没有他的名字，想必你们的新人王肯定是进了前30名啊。 秦冉名字闹了乌龙的事儿，实验室内部早就传开了。A 大在实验室有负责人，这件事葛院长能不知道吗？秦冉没有参加过培训，葛院长也预算过秦冉的成绩，他估摸着最多也就在40左右。名单刷新了2次都没有秦冉的名字，葛院长就知道那个秦冉被刷下来了。他此时跟江院长说话不过是明知故问，借此讽刺江院长。两大院校本来就积怨已久，今年3月一个宋绿婷打乱了 A 大的节奏，12月周山又找来了一个秦冉。秦冉这个名字两个高校的一些老师都不太陌生，今年逆天的高考状元，京大跟 A 大都争的人，最后却被京大抢去了。江院长跟周颖心中也沉下去了，被葛院长一说心里更加难受，不仅仅是因为葛院长的话，更多的是心痛秦冉失去了这么一个机会。说话间名单又刷新了，这回刷新的是20到30的名单。江院长看到这一次的名单上有3京大的学生，这100人中能排到20到30也不容易，但江院长心底也生不出来高兴，只是沉甸甸的。周颖坐在椅子上已经不想再看了，两人都知道30是秦冉的极限了，再往前几乎没有可能。名单再次刷新了10到20的名单，这一次出现的名单上有4京大的名额，秦冉的名字依旧看不到，江院长的心瞬间跌到冰窖。站在一边的葛院长看着10到20的名单上有6 A 大的学生，继续笑眯眯地看着江院长。 江院长，还没有看到你们学校新生王的名字，想必你们的新生王肯定也在前10之内，说不定啊跟今年一样稳居第一。 周围也有实验室的工作人员，听到葛院长的话，有人相互对视，也有人忍不住笑。今年3月宋绿婷的名字出现在第一名的时候，惊炸了整个实验室跟两大高校，但那宋绿婷参加过培训啊。至于秦冉，葛院长看向江院长等人，眸里掠过一丝讥诮。在他眼中，周山等人是稳不住手脚了才弄错了名单，让一个连培训都没有参加过的新生参加考核。别说12月有徐婉晨，就算没有，京大这次也翻不起多大的浪花。葛院长漫不经心地想着， 江院长跟周莹等人都没有心情去关心葛院长说了什么，两人都低下了头，转身准备回学校，不想再看上面轮播出来的名单了。大厅中央，名单再一次刷新，这一次刷新出来的名单是1到10名，除了江院长等人，其他所有人的目光都一瞬不瞬地盯着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次刷新出来的名单闹出的动静之大，直接炸了物理实验室跟2大院校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